不过不用担心，我23号还要回到香港，然后27号就离开了。一天我们可以用来回答所有的问题，然后可以一起讨论法，怎么修行等等，我们可以一整天。大概26号， 3月26号， 要翻译哈。 那现在我们是在讲那个修中心住，今天一定要结束。虽然有很多方面可以看，我们就可以拿重要的意思。 OK。 现在我们是在第六行住，就是观点是在这里。你要什么样的？你要寂静你的心， 调顺， 调顺你的心。就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寂静？ 什么样的的意思就是什么的？什么的中文翻译词？就是寂静的意思。 咁啊，因為今日時間比較趕啦，所以今日嘅開始可能只係可以到2:30。咁啊，長老請大家唔使擔心，因為長老之後咧，響3月26号會有一日可以響靜會翻，佢翻長老翻捷克之前咧，3月26号去響靜會安排一個成日嘅講座啦，回答大家對於修行嘅問題。咁而家咧，我就繼續講解個九種心住啦。咁今而家係講到呢個第六個。心住寂静 ，samayati 即系止嘅意思。 所有的真的宗教，到瑜伽，其实耶稣教也有这个道理，就是佛宗教的目标就是让心呢寂静，这是真的目标。 其实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就是令这个心，令这个心可以寂静，这个才是真正一个宗教的目标。 因为心寂静，所以可以有和谐，可以有和平，和平就是宗教的目标。很可惜不一定大家都了解这个目标。 咁啊，心寂静，我哋先可以达到呢个和谐同和平。咁啊，和平应该系每个宗教应有嘅共同目标嚟嘅。咁好可惜啦，而家唔系所有宗教都了解到呢个目标。 如果心寂静，那就境界寂静；如果心不寂静，那境界也不寂静。 咁如果我哋嘅心寂静嘅话咧，咁我哋境界都可以寂静。但如果我哋境界唔寂静嘅话咧，心都冇办法寂静。 那你要经过那个以前的五种心住，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心真的寂静。 咁我哋必须经过前面嗰五种心住咧，我哋先可以了解到乜嘢系心嘅寂静嘅真正意思。 心寂静，那心也有寂静。 如果我哋嘅心可以寂静嘅话咧，咁我哋身体都可以寂静。 心不寂静啊，身也不会寂静。 咁如果我哋心唔寂静嘅话咧，身体都冇办法寂静嘅。 虽然身体不舒服，老家就是老化，就是身体不舒服的过程，还是因为心舒服，所以。身体不舒服，不会把握我们的心，这样我们有成就修行。 虽然我哋身体唔舒服啦，咁喺个老化嘅过程啊，就系身体唔舒服嘅过程啦。但如果我哋心可以舒服嘅话咧，咁我哋身体都唔舒服咧，就唔会把握或者左右住我哋。 那现在大乘起信论。其实中国禅也有这个道理，就是心呢不寂静，因为它动。 呢個大乘起信論啊，或者中國禪咧，都有咁樣嘅講法嘅。我哋心唔寂靜，因為我哋嘅心喐。 心动，因为他抓所缘，如果不抓所缘，那就虽然世界都是在动，物质本来就是动的意思，心不一定要动， 咁啊，心会喐呢，因为我哋想要捉取所缘啊。咁虽然呢个世界物质不断咁喐紧啦，咁如果我哋嘅心唔喐嘅话呢，都唔会俾佢所左右啊。 在印度哲学，就是有这个道理，心动，因为有身，没有身的那心不动。 咁啊，印度哲学咧有咁样嘅说法咧，心喐，因为我哋有身。如果冇身嘅话，身就唔会喐。 现在我们出现在有动的心，因为有身跟有心，先有身跟心，有无蕴，那个无蕴就是无趣蕴，无趣蕴就是轮回，无趣蕴就是魔。 咁啊，我哋而家心会喐咧，因为有个身啊，身心就系五蕴啦，五蕴又系五取蕴，五取蕴都系一个可以讲系一个魔。 无趣蕴也是色，因为我们抓无趣蕴，所以我们是在色的过程，死掉的色。 死掉的是，咁啊，五取蕴都系一个，又系死啦，所因为我哋捉取五取蕴，所以我哋会死。 那大乘起信论有妙法，就是什么妙法？心动就是死了，心不动就是一是真的心，真的心就不会死了， 咁啊， 它就是甘露。 大乘起信论入边咧有啲咁样嘅妙法啦。如果我哋心喐咧，我就死噶啦；如果我哋嘅心唔喐咧，就唔会死。 唯识的道理就是你一定要得到寂静的清观心，寂静的清观来了解这个道理。 咁啊，唯识嘅方法咧，就系要通过达到呢个心嘅寂静嚟到了解呢个道理。 那心的动，那你是其实是在观的过程，因为你熏是法，观的过程就是熏是法。 咁身喐咧就系一个观嘅过程，咁我哋通过寻止呢个法嚟到作呢个观察。 如果你没有熏，你没有识，那你就没有习惯。 如果我哋冇寻止咧，就唔系喺度收紧观嘅。 来能够熏，来能够识，你要抓所缘。 我哋要寻止咧，我哋必须要去捉取呢个所缘嘅。 不过你抓所缘来了解心寂静。 不过我哋系捉取所缘嚟到了解呢个心嘅寂静。 心寂静就是不动。 咁啊，心寂静就系唔喐。 所以你的心呢有寂静，有静安，你就可以了解究竟法。你的心没有静安，很难了解究竟法。 咁啊，我哋心有寂静，有呢个轻安咧，我哋就可以了解呢个究竟法啊。如果我哋心冇轻安，就好难了解呢个究竟法。 依照唯识的道理，你就心动是因为你所以有分别影响，分别影响没有什么问题，执着分别影响就是有问题。 咁啊，根據唯識咧，我哋心喐，因為我哋隨住呢個有分別影像啊。咁有分別影像本身咪問題，我哋執着有分別影像先係問題。 什么的，就是关于无分别影响，无分别影响，你也不会执着。 咁啊，上面他指咧就係有關於呢個無分別影像嘅。咁呢個無分別影像咧，我哋係唔會執着嘅。 你执着有分别影响，你执着无分别影响，你的心不会平淡。 如果我哋執著一個有分別影像，或者執著一個冇分別影像嘅話咧，我哋心就唔會平等。 你的心平等叫做三昧什麼的？ 咁啊，如果我哋嘅心能夠達到平等咧，就稱之為三昧啦，薩瑪提。 那第一步來入薩瑪提，就是留在靜安的，境界靜安的心，靜安的受。因為有境界有受，因為有受有心，有心有受，有受有境，要了解這個互相的關係，這是修行的了解。 咁啊，要達到呢一步咧，要達到呢個寂靜咧，第一步我哋必須要留響輕安之中，留響呢個輕安嘅境界，輕安嘅受，輕安嘅心之中。 所以，依照大乘起信論，因為我們不了解這個過程，所以，我們的心就隨動。 咁啊，依住呢個大乘起信論啦，因為我哋唔了解個道理，所以我哋心會慾。 因為心隨動，所以我們相信外面有什麼境界能夠抓。 因為心慾咧，我哋相信出邊係有啲乜嘢真實嘅境界係我哋可以捉取嘅。 心隨那個想就是虛妄分別啊。唯识叫他虚妄分别。 如果我哋心咧随住呢个出边嘅相咧，就系虚妄分别。 仿佛他无法了解这个虚妄分别，跟也是在空。虚妄分别是在空。 咁啊，一般凡夫咧冇办法了解呢个虚妄分别，都系响空之中嘅。 变成神人，那我们就了解这个虚妄分别是在空。 咁如果我哋有达到有办法达到圣人境界咧，我哋就可以知道虚妄分别咧都系向空之中嘅。 唯识叫它是偏执， 然后唯识称之为偏执。 是偏执，你要了解，你的境界、你的手跟你的心。 啊，冇意思，唔系偏执，系是边界。咁啊，我哋要達到呢個時邊界咧，我哋必須要了解我哋嘅受，我哋嘅境界。 所以，那個境界沒有我，受沒有我，心也沒有我，所以是邊界。 呢個境界冇我，咁我哋嘅心冇我咧，就係稱為呢個時邊界。 因為了解心没有我，所以不执着受，因为不执着受，所以不执着境界，就是这个过程。 咁我哋心冇我咧，我哋就唔会执着呢个受，唔会执着受，我哋就唔会执着呢个境界。 那这是佛教的智慧， 呢个系佛教嘅智慧。 用这个智慧有不可思议的业。 用我哋运用呢个智慧咧，就会产生一个不可思议嘅业。 这个智慧有清净的智慧， 呢个智慧系一个清净嘅智慧。 用清净的智慧跟不可思议的业，那我们就了解无漏法。 通过呢个清净嘅智慧和同埋呢个不可思议嘅业，我哋就有办法了解呢个无漏法。 那个无漏法就是属于清净的心。 这个无漏法咧系属于个清净嘅心嘅。 清净的心有清净的手。 清净嘅心，我哋有清净嘅手。 清净的手，它在境界上，就虽然境界一直动，没有动那就没有境界。不过，你就是不抓这个东 西。那么我们在一个清净的受之中，虽然境界不断地在动，但是我们可以不捉取。 所以境界一定会动，不过不是说心一定要动，这是很多人不容易了解。 那么境界是一定会动的，但是我们的心不一定要随着境界动，一般人很难去了解这个道理。 紧接一定会动，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 咁警戒会喐咧，系一定嘅，我哋冇办法去避免嘅。 警戒本来就是动，物质就是动。 咁警戒呢啲物质咧，本质就系会喐嘅。 所以，在这个在外面不会找到一点点，没有动的境界，都在动。 所以喺出边咧，我哋唔会揾到些少，有些少系唔会喐嘅境界嘅，一定会喐嘅。 现在的物理学已经接受这种看法，不过我们的现在的人的看法没有改变，我们抓比以前还多。 咁啊，而家物理界咧已经接受，而家物理界已经接受咗一种说法，但系而家嘅人咧就冇办法接受呢种嘅呢种睇法。 这个东西有不可思议的用，不可思议的用破坏我们，还是利益我们都在。 咁呢个喐咧都有一个不可思议嘅用嘅，咁呢个用同时间可以利益我哋，同时间都可以破坏我哋。 我们如果能够用来利益我们，那大家会和平；如果我们用它为互相害我们，那现在已经那个物理学进步那么大，我们一天之内可以全部破坏。 咁啊，呢个玉咧，如果我哋攞嚟利益大家嘅咧，可以成為一個世界和平啦。但係因為一個物理學嘅進步啊，如果我哋用嚟破壞世間嘅咧，一日之內就可以破壞殆盡啦。 所以，怎麼我們本來佛教就是教我們怎麼，我們活的是靠怎麼我們了解我們的身、我們的心跟我們的七色，就是巴加那羅伽。环境， 七世间， 四个口， 呀，七世间， 中间有一个哇哇 ，yes， 对，咁啊，佛教所教导嘅咧，就系要教导我哋去了解呢个身、呢个心同埋我哋嘅气世间。 这个一直哇哇，就会很危险。 咁啊，呢个四个口中间的狗呢就会很危险，他 抓我们那就很可怜， 如果他捉取我们呢，我们就会很可怜， 所以就变成狗的生活， 就好像狗都不如， 狗的生活不太好，特别如果你们有去过印度，香港狗的生活不一定不好。 如果我哋俾呢个世间所束缚住咧，就好似狗嘅生活一样啦，非常之痛苦啦。但系如果我哋响印度嘅狗嘅生活系非常之痛苦嘅，咁香港未必啦。 一些卫生不太好的国家，那个狗的口就吃那些粪等等的东西，没有东西吃。 咁啊，一啲卫生唔太好嘅国家咧，嗰啲狗嘅就系以食屎为生嘅。 那我们一定要心里要有基金，那我们会觉得这种狗狗就会变成很可爱的，所以我们强调是无良心。 咁我哋心一定要达到寂静啦，咁啊，所以就非常之强调要收集呢个四无良心。 所以心的寂静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修四无良心。我们明天要讲。 达到呢个心清净最好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收集呢个四无良心。咁听日会讲解呢个四无良心嘅收集方法。 修四无良心，所有的佛教阿含经里面有这个道理，即时论有这个道理，大乘佛教就这个道理，我们就 孙般若，孙般若就是孙解脱。 咁啊，收集四无量心啊，咁根据呢个阿含、俱舍或者大乘佛教咧，系一个顺波耶嘅方法嚟嘅。咁顺波耶咧就系顺解脱。 什么是般若？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有分别。 咁咩系波耶咧？波耶就系有从喺分别之中有无分别，喺无分别之中咧有分别。 大乘起信论就是用这个概念来做他的思维心的内容。 咁啊，大乘起信论咧就系通过呢个概念咧嚟作为一个心思维嘅内容。 在无明有明，在分别有无分别，那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智慧的境界。 咁喺无明之中有明，喺分别之中有无分别咧，系一个不可思议嘅境界，系一个智慧嘅境界。 那智慧的境界是寂静的心，没有寂静的心，很难了解智慧的境界。 咁智慧嘅境界咧，一定系一个寂静嘅境界。如果冇寂静咧，我哋冇办法了解呢个智慧嘅境界。 那有心跟身的静安，那我们可以了解怎么让心完全清净。 咁啊，有咗呢种身心轻安嘅经验咧，我哋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如何令呢个心咧完全达到寂静。 只有维系的心、维系的手、维系的境界，能够让心完全清净。如果我们的境界、手跟心不维系呢，没有办法。 咁啊，唯有达到呢个微细嘅心、微细嘅受、微细嘅境界咧，我哋先可以达到呢个完全嘅清净。如果唔系嘅话，就冇办法。 那怎么让心完全寂静？ 咁点样令到呢个心啊完全寂静咧？ 那瑜伽，印度瑜伽不但佛教有一个妙法叫做阿婆噶、阿那婆噶，玄奘翻译。用功不用功， 咁啊，印度瑜伽唔止系佛教啦，达到呢个心完全寂静咧，就系、是、有一个方法，原装翻译为用功唔用功。 这个翻译其实也可以，不过没有这个很深的意思。 咁啊，原装呢个翻译咧，可能。未必咁到位。 阿婆噶是从梵文的根 ，bhuj 就是 one， 本。 咁啊，根据梵文咧，呢个字嘅根咧系有弯嘅意思。 那我们有说明，来转身到境界去，你需要交通，没有交通，那心就不会转到境界去了。 咁啊，上集我有讲到啦，如果我哋要转心到境界咧，我哋必须要通过一啲交通。 那心要弯，向境界，那再跟境界有交通，不然没有交通。 咁我哋嘅心咧，要彎向呢個境界，我哋先可以同呢個境界有啲 connection， 有啲交流。如果唔係嘅話，心就唔可以同呢個境界有所交流。 所以，我們怎麼跟境界交通，決定我們怎麼令那境界。 我哋嘅心點樣去同呢個境界交流咧，就影響住我哋點樣去領納呢個境界。 這種意思很微細，不過來了解。印度哲学、印度瑜伽是很重要。 咁呢啲呢啲意思系非常之微细嘅，呢个系我哋要了解个印度瑜伽系非常之重要嘅。 以前的印度瑜伽是心非常敏感，所以他们有发达很一种瑜伽的术语，是很微细的语言。现在的心理学还。无法了解这种微细的心的用。 咁啊，以前嘅印度瑜伽，因为佢哋嘅心非常之敏感啊，所以佢可以发展出好多好精准嘅术语啦。咁啲术语系非常之微细嘅，连现代咧都未必可以好能够了解啲心嘅作用。 所以来跟进阶沟通，你需要跟进阶交通，就是沟通。 咁啊，同呢个境界沟通咧，我哋需要同呢个境界做一个交流。 那来跟进阶沟通，你是用的太多，你太用功还是不够用功？就是这个翻译也是很好，不过没有后面的那个。如果没有解释，那不容易了解。 咁我哋如果要好好咁同呢个境界沟通咧，我哋要用功唔用功啊？ 用功平常我们想就是用力气，不过在这里已经没有力气，已经就有正念，有正知，所以心很微细，你不需要靠力气。 咁啊，用功咧，一般我哋会理解为用力气啊，但系喺呢度咧，我哋只系会用需要只需要用正念，唔需要用力气嘅。 所以，用功叫做在这里，就是你领导你的心完境界，不是太放松，也不是太紧张，就自然。 咁啊，用功呢度意思系我哋持续咁样令心趋往呢个境界，咁啊，通系好自然嘅倾望，唔系强力嘅。 如果太紧张了，你的心开始调节的过程。 咁系一个放松嘅过程。如果我哋太紧张嘅话咧，我哋心就容易掉举。 如果不够用功，那就开始形成的过程。 咁如果唔够用功咧，我哋嘅心就会下沉。 那我们的那个贪欲，我们的嗔恨，我们的那个。疑惑的疑等等，都是代表不寂静的境界，不寂静的手，不寂静的心。 咁啊，呢啲五蔑啊，例如贪嗔同埋疑咧，都系代表紧一个唔寂静嘅状态。 因为有不寂静的心，所以他抓外面的东西，还是全在里面，这都是三乱。 咁啊，因为有呢个唔寂静嘅心咧，所以我哋会倾向捉取出边嘅境界，或者沉响心入边嘅境界。 所以一切是谛论，是分别内三观、外三观都有。 所以瑜伽师地论咧，就会分别呢个内散乱同埋外散乱。 如果你分别涅槃跟轮回，你要成为菩萨，那也有着衣三乱，你要就是离开轮回，得到涅槃。不过涅槃就是不能够得到，因为涅槃是无为法。 如果我哋分别呢个涅槃同埋轮回咧，其实都喺散乱之中嘅，因为涅槃系唔可以捉取，唔可以得到嘅。 无为法怎么会得到？ 涅槃系属于无为法，无为法系点样可以得到嘅咧？ 不过你需要无漏有为法道，就是道来得到涅槃。 不过我哋要通过呢个有违法嘅道嚟到得到呢个涅槃。 无漏道就是涅槃的因缘，不过涅槃实际没有因缘，就是所有的佛家都说明很清楚。 我哋要通过呢个无漏道嚟到达到呢个涅槃啊！无漏道系达到呢个涅槃嘅因缘。 那如果你是学菩萨道，你就让心寂静，就思维这种境界。 如果我哋学菩萨道嘅话咧，我哋要让心寂静咧，我哋就会思维一种境界。 所以你还没有直接领悟，你还是思维这个境界，用逻辑，用 用文说成智慧，诗说成智慧，练修说成智慧，不过你就不想得到涅槃，想由而发。 如果我哋還未直接領略到呢度境界之前咧，我就係通過思維、通過邏輯、通過文思修咧，嚟到令我哋嘅心咧唔會想去捉取呢個境界。 般若波羅蜜就是說明那個涅槃就是自然的情況，因為我們不了解自然的情況，所以我們在輪迴。 咁啊，般若波羅蜜咧，《般若波羅蜜多經》咧就係講緊講解到涅槃咧就係自然嘅。自然的情况， 这是很重要的道理来了解汉传佛教。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来的，如果要了解一个汉传佛教的话， 我们想我们了解自然，我们不了解自然，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自然，其实我们不了解自然， 所以需要三知识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自然， 所以需要通过善知识令到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自然。 那善知识不一定那么容易找到，所以是为自己的自然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善知识是不容易，没那么容易找到的，所以思维自己的自然是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一定要磨练心，留在三昧。 所以我们一定要磨练我们的心，流向三昧之中， 来能够这样做。你要觉得一静心为自然的情况，所以要多多修，在一静心变成自然的情况。 要这样做，我们要令到一境成为一种自然的状态， 来让一静心变成自然的情况。你要一直思维心，它是用太多用功来交通跟境界，还是用太少用功跟境界沟通，这样你练习不。 你要令到一境性咧变成自然咧，咁我哋要一直咁去思维，究竟我哋系用太多用功咧，令心趋往所愿咧，定系我哋太少用功，令个心趋往思维？要不断咁样去思维观察。 你这样思维呢，就那个静安变成越来越自然。 咁我哋咁样去思维观察咧，我哋嘅心嘅轻安咧就变得越嚟越自然。 所以，不自禁就变成不自然。 咁唔寂静咧，就会变成唔自然。 不自禁变成不自然，因为你了解有动的心，就是抓境界的心，就是假的心，就是大乘起心动所用的方便。 咁啊，当我哋唔寂静嘅心变成唔自然嘅时候咧，我哋就了解到喐嘅心咧就系一个捉取嘅心，就系一个假嘅心。 假的心就是因为无明。 咁有一个假嘅心咧，就系因为有无明。 因为无明，我们就靠虚妄分别。 因为无明咧，我哋依靠嘅就系虚妄分别。 因为虚妄分别，我们就执着我们的所缘。 因为虚妄分别咧，所以我哋就会执着我哋嘅所缘。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所缘，这个所缘就熏我们的分别心。 咁我哋执着我哋嘅所缘咧，佢就会熏我哋嘅分别心。 分别心重复，熏我们的无明。 分别心重复咁样去熏我哋嘅无明。 我们的无明熏我们的。真如就是清净心， 我们的无明分我们的真如，就是我们的清净心。 所以我们同时在无明跟在明， 所以我们同时在无明和明之中， 同时在分别与无分别， 同时在分别和无分别之中， 我们思维行动 就是观，心不动就是知。 我哋思维心喐咧就系观啊，我哋去观呢、这个思维心唔喐咧就系止。 知本来就有这个意思，不动对不对？ 止本来就有一个唔喐嘅意思。 所以不动就是寂静，动就是不寂静。 所以唔喐就系寂静，喐就系唔寂静。 不过境界练习不断的都是在动动。 不过境界咧一直喺喐。 你知道这个事实，你就不抓，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实，我们都抓。 咁因为我哋知道呢个事实咧，我哋就可以唔捉取，因为我哋唔知道呢个事实，所以我哋会捉取。 因为你不抓，所以寂静；你抓，所以不寂静。 因为我哋唔捉，所以我哋可以达到寂静；因为我哋捉，所以唔可以寂静。 其实论简单的说，都是在讲这个道理。 咁简单嚟讲，大乘起信论咧就系讲解紧呢个道理。 所以你第一你要完全相信这个，有动的心就是假的，就是你的心性。 咁啊，我哋第一要做嘅咧就系完全相信咧呢个喐嘅心咧系假嘅。 所以你不是靠像学阿含经，你是靠如法分别。 咁我哋唔系好似阿含经，唔系好似阿含经咁依靠嘅系分别。 学这种般若定，你知道一定要知道那些如是分别。不过你不是靠他们，你是靠没有动的心。你因为你相信没有动的心就是真的心。 咁啊，虽然学波嘢咧，我哋都要知道呢个如实分别嘅，但系我哋依靠嘅唔系呢种如实分别，系依靠一个唔动嘅、唔喐嘅心，因为我哋知道呢个唔喐嘅心咧就系真如。 所以信心是最重要的，因为信心你就安排你的心。 所以呢个信心系最重要嘅，如果我哋有信心，就可以安排我哋嘅心。 罗汉不一定需要什么信心，他是超越信心。 咁羅漢咧，就唔一定要需要咩信心，因為佢哋係超越信心嘅。 他沒有信心，他就留在涅槃。 佢冇信心咧，佢就可以留響涅槃。 留在涅槃，他就不想學什麼。 留響涅槃咧，佢就唔想去學啲乜嘢。 不過你要学菩萨道，那要多多学三昧，就是为师所说明的三昧。 咁啊，如果我哋要学菩萨道嘅咧，我哋就要多多学习呢个三昧，呢个唯识所讲嘅三昧。 这个三昧就是不抓。 咁呢个三昧咧就系唔捉取。 不抓境界，不抓虚妄的心。 唔捉取境界，唔捉取虚妄嘅心。 这样你不抓无明。 我哋唔捉取无明。 不抓清净的心，这样你不抓明。 唔捉取清净嘅心，我哋唔捉取明。 那心本来，大乘起信论给你这个比喻，心好像清净的衣服，它没有什么香。 咁啊，呢个心嘅本来咧，大乘起信论咧就比喻为好似一个清净嘅衫咁样。 因为有脏的东西，所以它有不好的香；因为有清净的东西，它有好的香。不过它本来没有什么香。 因为有一个唔清净嘅唔清净嘅嘢咧，所以佢出现咗嘅污糟嘅相，佢本身系冇咩相嘅。 这个一定要了解，这是三昧。 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这个就是三昧。 你不执着清净，你不执着不清净，不过你还是用一定要了解清净跟不清净。 我们不执着清净，我们不执着不清净，但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什么是清净，什么是不清净。 来，能够这样了解，你一定要学三昧。 我哋要真正了解咧，我哋必须要学习呢个三昧。三昧。 所以一切是理论，是说明菩萨是学三昧，罗汉就是声闻，就是学涅槃。嗯。 咁啊，瑜伽师地论说明咧，菩萨就系学三昧，咁声闻咧就系学涅槃。 那来得到三昧，要很熟悉，要很习惯一经心。 我哋如果要得到呢个三昧咧，我哋就要非常之熟悉呢个一境性。 习惯一经心的条件是，你跟境界沟通，你跟手沟通，你不是用太用功，你也是不是用不用功，所以你的心没有尘，你的心没有挑。 我哋要习惯呢个一境性咧，我哋就要令到我哋响呢个同一个境界或者受沟通嘅时候咧，唔系太用功，又唔系唔用功。 所以你慢慢可以学随缘，嗯。 所以你慢慢可以学习呢个随缘。 心没有缘呢，他就严苛地说他没有相，因为没有相；他没有因相，因为没有因相，他就不起。嗯，这是唯识的道理。 因为我哋心冇缘咧，我哋就冇心就冇印象，冇印象就冇有取。 因为有相，所以有因相；因为有因相，已经有过去。 因为冇相咧，我哋心冇印象；有印象就一定有过去。 过去就是把握我们的心。 过去就把握住我哋嘅心。 所以我们的心是我们有所主观的，你所执着，我不执着，你执着，我也不执着，那我们都不一样，这是也的不可思议。 咁啊，之前长老都提过咧，我哋嘅心系主观嘅，每个人所执着嘅嘢都唔一样，呢个就系心不可思议之个地方。 那佛他知道你执着哪个，那要教你那个法，你执着这个，那要教你这个法。我们无明，所以不了解，所以执着那些概念。 咁啊，因为佛知道我哋执着啲乜嘢咧，就教导一啲相应对治嘅方法。咁因为我哋无明咧，所以我哋会执着一啲概念。 那，大乘起信论就教你，因为我们不是执着事实，我已经有说明，我们是执着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名称。 咁啊，《大乘起信论》入边有讲到啦，咁啊，长老都再三提醒啦，我哋执着嘅唔系事实，我哋执着嘅系概念，系名称。 执着那些概念，是因为我们有我。 咁我哋会执着呢啲概念咧，系因为我哋有我。 我就是执。 我就是 执 自己那个执。执。 执就是执。 OK，好。咁我咧就系执着嘅执， 执受五八单啊。 执受，执受。咁我就系执受。 执受。 执受。 执受就够啦。 系啊，咁执受就弊啦。 那执受，因为有执受，因为有执受，所以我们执着这个无因为我。 咁因为一个执受咧，所以我哋执着呢个五蕴为我。 因为我们执着无因为我，所以我们是靠我们的相续分啊，相续心，有相续心，这是我们的过去。 我哋执着呢个五蕴为我咧，系依靠嘅就系一个相续心啊，因为一个相续心咧，所以我哋有过去。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靠我们的手。 这个是因为我们依靠我们的手。 我们不是执着现在的分别，我们是执着我们的过去的境界的手。 我们不是执着现在的手，我们是执着过去的手。 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 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 现在的境界我们不执着，因为它没有，它是地水火风。你不是这样思维。 咁啊，而家嘅境界咧，系我哋冇办法执着嘅，因为而家嘅境界系地水火风啦，我哋要咁样去思维。 你不是执着，阴还是软？你是执着阴还是软的身体，对不对？嗯。 我哋唔系执着紧呢啲硬或者软冧啊，我哋系执着紧呢啲硬或者冧嘅身体。 嗯，你不是执着眼睛，你是执着好颜色的眼睛跟在好的脸面，对不对？那些都是虚妄分别。 我哋唔系执着个眼睛，我哋系执着啲好睇嘅眼睛、靓嘅面貌。呢个就有呢啲就系虚妄分别。 那些分别从哪里来？那些执着手从哪里来？那就是从心自己来的。 咁呢啲分別或者執着從邊度嚟呢？就係、是、從心自己心呢度嚟嘅。 从什么心来的？从我们的业识来的。 從咩心嚟嘅？就係、是、從呢個業識嚟嘅。 佛没有业识，所以他有不会执着所有的分别。 佛陀冇呢個業識呢，所以佢唔會執着一切嘅分別。 所以因为不执着所有的分别，所以他有超越分别。 因为佢唔执着所有嘅分别，所以佢可以超越分别。 因为他有超越分别，他有超越那个受是关于分别。 因为佢可以超越啲分别咧，佢就可以超越呢个受同分别系有关系嘅。 因为他有超越受，所以他有超越见的心。 因为佢可以超越呢个受咧，所以佢可以超越呢个能见嘅心。 因为他有超越能见的心，所以他就放下也是，就是转移。 因为佢可以超越个能见嘅心咧，所以佢可以放下呢个业识，呢、这个就系转移。 这样学佛法是不是有意思？ 咁样学佛法系咪好有意思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现在回答问题吗？第六。 第六，How to aware, how to be aware of breathing, but not making it long or short, practically。 咁我， 我们已经有说明。 咁啊，呢个问题系问咧，我哋要点样观察呼吸而唔特登去整佢长或者短咧？ 那你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要控制心。如果你不控制心，你没有这个问题。 我哋有呢个问题，因为我哋想控制呢个呼吸。如果我哋唔想控制呢个呼吸咧，就冇呢个问题。 不控制，呼吸就是正念。 唔控制呼吸咧，就系正念。 即是论是说明那个外焦，叫阿那巴那，就是用控制呼吸。我们他说也是一种误会，不过无所谓。我们学佛法就是不要控制呼吸，要随喜呼吸。 咁啊，俱舍论有俱舍论之中嘅说明咧，外道教导嘅一个阿那帕那咧，系通过控制呢个呼吸嘅。咁佛教咧就唔系通过呼吸嘅，系要随喜呢个呼吸。 随喜呼吸叫阿努巴萨那，随见，巴萨那是见， 啊，帕沙帕沙蒂， 阿努巴萨蒂， 随见。 很好哦。 咁啊，随见就系、是、我哋随见呢个呼吸啊，随住佢嘅形象嚟到去了解佢。 什么是巴萨那的根？你知道？你是学？ 帕沙蒂见。 dash，从 dash 有 darshana 见， 见， 对不对？ 嗯。 所以梵文很微细。 咁啊，呢个梵文嘅字根咧叫 dash 啊，dash 就系有从呢个嚟咧有呢个见嘅意思啊，随见呢个呼吸。 我们不是执着境界，我们是执着我们的境界的见，darshana。 我哋唔系执着一个境界，我哋系执着呢个境界嘅所见啊。 你有成道，那你就超越这种执着间的烦恼。 如果我哋可以得到咧，就可以超越呢个执着见嘅烦恼。 如果没有地会究竟发呢，我们一定会执着我们的见。 如果我哋冇办法冇体会到呢个究竟法咧，我哋会一定会执着我哋嘅见嘅。 那佛教的厉害就是在这里，如果了解佛法，不会执着所有的见，所有的都是的。 咁啊，佛教嘅厉害之处咧，就系我哋可以超越一切嘅见，唔执着我哋嘅见解。 所以你是用了真言，所以你不决定你的呼吸是长的还是短的，你就是随心。 如果我哋可以用正念咧，我哋就可以唔决定呢个呼吸系长或者系短嘅，我哋就随呢个呼吸。 这样才会发达真知，有真知才能够在这个树叶上如是处事处理烦恼。 咁我哋如果有正念咧，就可以发达呢个正知。有正知，我哋就可以随息嚟到出离烦恼。 现在发妙跟妙法是一样还是不懂？ 咁呢条问题问啊，法妙同埋妙法系一样定系唔同噶？ 你是学佛法不一不一？ 如果我哋去学习佛法嘅话咧，咁呢个答案就系不一不二啊。 这就是妙法是一个概念，法妙也是另外一个概念，都是概念而已。有智慧的人，什么概念都不知道。 咁法妙系一个概念啦，妙法都系一个概念。咁有智慧嘅人咧，就乜嘢概念都唔会执着。 所以法祖经很有智慧，就是说明，有智慧的人跟没有智慧的人的不一样在哪里？ 咁啊，法住经咧有讲解到有智慧嘅人同埋冇智慧人，佢嘅分别喺边度咧？ 在世界所有的那些世俗法 convention， 世俗法 ，yes。 所有的世俗法，那个有智慧的人不会接受他们，他用他们不会不接受他们。 咁入边有讲到咧，有智慧人啊，响所有嘅世俗法之中咧，了解佢，但系佢唔会执着呢啲世俗法嘅。 我们没有智慧的人，我们接受那些世俗法，那就我们执着他们了，我们就变成心乱。 咁我哋冇智慧人，因为我哋执着呢个世俗法咧，所以我哋嘅心会乱。 每个地方有不同样的世俗法。 每个地方咧都有唔一样嘅世俗法。 你了解那些世俗法是世俗法而已，你就用他们，你不要外面冲突、里面冲突，不过你也不执着他们。 我哋了解呢个世俗法咧，就会可以唔会出边有冲突，入边有冲突。 这是观自在。 呢个系观自在。 昨天说修行在于心住坐，我，请问在家中在我如何修行？ 咁呢条问题系问啦，寻日有讲到修行就系响呢个成住坐卧之中啦。咁啊，佢请问在家中响卧之中要点样修行？ 那些道理都是来能够学怎么无间修行跟因中修行，依照一切实地论的道理，依着练习不断的弥勒佛，就是重复讲这个道理。修行就要无间跟因中，萨达当萨克当。 咁啊，喺儒家师地论就讲到啦，修行就要通过呢个无间修同埋因种修啊，就通过呢两种修行喺我哋性啊行住状我之中。 你能够这样，那你就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够保护心？因为我们不能够这样，所以还会起烦恼。 如果我哋可以咁样做嘅话咧，咁样喺咩情况之下，我哋都可以保护我哋自己嘅心，唔会起烦恼。 就是这个道理，哪怕 就 今早听了长老开示，因是我之前无慧了，所以先去消这问题，那就没有了。 OK。 听说修持藏传佛教可令人即生成佛，修持 汉传， 南传 汉传，汉 就 传。 是汉传，那是 OK。汉传佛教要修持三大僧之伽罗巴，劫才能成佛，真的是这样吗？ 咁呢條問題係問啦，聽講修持呢個藏傳佛教可以令人即身成佛啦。咁修持呢個漢傳佛教呢，要修持三大阿僧祇劫先可以成佛，係咪真係咁嘅呢？ 那以前的大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咁以前嘅大德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呢？ 不是真的，也不是假 唔係真嘅，亦都唔係假嘅。 的。真的是关于假的，假的是关于真的。 真嘅系同假嘅有关系嘅，假嘅都同真嘅有关系 你有懂得假的跟真的，那你就没有这个问题。 嘅。如果我哋可以通达咩嘢系假咩系真呢，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 因为这个分别也就是让你了解一些道理， 因为呢啲分别呢，都系要帮助我哋了解一啲道理。 什么道理？在时间里面没有时间，在没有时间里面还是有时间。 就係喺世間之中咧，係冇世間，冇世間都係喺世間之中。 所以要深入这个没有时间的境界， 所以我哋要深入呢個冇世間嘅境界。 在这个境界还是有时间， 喺呢個境界之中咧，仲係有世界嘅。 所以要随缘， 所以要隨緣。 不过心要在超越分别的境界。 不过心要喺一个超越境界之中。 中国禅宗有很多诗，来说明这个道理，这是常识，Zen poetry。 咁啊，中国禅宗咧，又通过好多嘅禅偈啊，嚟到说明呢个道理。 我虽然汉语很差，我以前也有翻译一些，请接各位。有一个诗，我不记得谁有写。我去那个。水牛，经过一桥， 水流桥不流 桥， 啊？ 那个桥就流，水不流，有没有这种？是， 有， 这是蛮有名的，谁有写？ 不，忘记了。 我也忘记。那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水不流，桥就流。 咁啊，长老举出一个禅偈啦。咁呢个禅偈大概大致嘅意思系咁嘅。咁啊，佢骑呢个水牛经过呢个桥，咁啊，呢个桥流水不流，水不流，就系讲紧呢啲啊不思议嘅境界。 那你了解这种境界，你就能够。随缘，我们不了解，所以很难随缘。 如果我哋能够了解呢种境界咧，我哋就有办法随缘；如果冇办法了解咧，我哋就冇办法达到随缘。 OK。 现在是一横。佛在阿含经说过，修十念珠，最快七天可得解脱。请问现世人有否条件可做到呢？ 咁呢条问题问咧，佛陀喺《阿含经》曾经讲过，修四念珠最快七日可以得到解脱啊！请问而家世人有冇咁嘅条件可以做到咧？ 有，以前可能比较多一点，现在比较少一点。 咁啊，长老话系有嘅，只不过系以前咧比较多啲，而家少啲。 一些文化，他们。很保护那些人才，以前的中国人也是这样。 咁啊，以前嘅文化咧系非常之保护啲人才嘅。 不过有被保护，没有被保护，也有像慧能这种人物，他们马上就可以了解，我们可以听很多很多次，练习很多很多。生命还是不了解。 咁啊，无论系被保护或者唔被保护啦，我哋都会可以见到有慧能大师种咁嘅人，听一句偈就可以开悟啊。有啲好似我哋咁修多生多世都未必可以开悟，可以了解。 那四念珠是来了解无我吓？ 咁四念珠咧系要通过收集嚟到了解无我嘅。 一些人。就很快了解无我的道理。我们有现在的教育，有那些现在的条件、现在的环境，很难了解这种道理。 咁一啲人咧，通过收集呢个四念珠咧，好容易了解到呢个无我嘅道理。但系而家因为教育种种情况咧，令人好难了解到呢个无我嘅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三只老虎跑得快，一直没有尾巴，很奇怪。 咁啊，我哋而家嘅人咧，就三只老虎好奇怪。 我在欧洲学汉语，就我们要学这种成语。 咁啊，长老响欧洲学中文嘅时候咧，就要学呢啲儿歌。 没有尾巴就很奇怪，那这个世界也变成很奇怪。 咁啊，一首儿歌入边表达咧，老虎冇尾巴好奇怪啦。咁而家呢个世界都好奇怪。 那结果，我们都在奇奇怪怪的境界。 咁啊，我哋都喺个奇奇怪怪嘅境界入边。 其实，就是境界跑得快，心不用跑得那么快。 其实就是境界跑得很快，我们的心不用跑得那么快的。 现在的人，香港可能比较明显一点，不过我的国家也越来越明显。就是现在的人跑得快，跑得快，不过为什么跑不是很清楚。 那么现在的人，香港很明显，长老的国家都慢慢越来越明显了，就是现在的人跑得很快，跑得很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跑那么快。 所以佛教是说明我们跑之前要有很我们管理目标要很清楚，如果管理目标清楚，你就可以跑快一点，心还会寂静。如果对目标不清楚呢，跑得快就只有奇奇怪怪。 咁啊，我哋佛教教导啦，我哋喺跑之前咧，要对目标非常之清楚嘅。如果对目标清楚咧，我哋可以快跑，我哋可以跑快啲，咁样都可以达到寂静嘅。如果对目标唔清楚，跑快就会变得好奇怪。 不过我们很幸运的，我们有这种妙法，好像大乘起信论。 不过好幸运啦，我哋有啲妙法，好似大乘起信论咁啦。 我们了解在无明里面有明。在无常里面有常，所以用这种看法，那我们就可以 依照大乘起行论修比较快一点，就是离根。 咁啊，我哋如果系了解到呢个无明之中有明，无常之中有梦，有无常之中有常咧，我哋修行就比较快啲。 好，所以这个起心是很重要，起心就是目标很清楚。 起心。 起心，大乘起 心。哦，起心 ，OK。咁啊，呢个大乘起信论嘅起信咧非常之重要，就系关于呢个目标嘅了解。 现在，十二，是不是？ 是。 长老吉祥，请问我们常常念，阿弥陀佛是在念什么？ 咁啊，呢条系问长老啦。请问我哋成日喺度念南无阿弥陀佛，系究竟系念紧啲乜嘢？ 如果是离根，那就是念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就是阿弥陀佛。 咁啊，对于离根嚟讲咧，念阿弥陀佛就系念紧自己嘅心啊，自己嘅心就系阿弥陀佛。 如果不是很明显，那就是念，外面的净土。 如果唔系好明显嘅话咧，咁我哋就念紧出边嘅净土。 念外面的净土也可以调，收比较微细。 咁連出邊嘅淨土咧，都有辦法令到我哋嘅心調整到比較微細嘅。 受微細會調心微細。 啊，調到呢個受微細，咁我哋嘅受微細咧，我哋心就會微細。 心微細，那好像這個聲音啊，就先粗，然後越來越微細，有微細的耳朵的人就。现在还可以听一点点声音。 如果我哋心微细咧，就好似呢个声咁啦，我哋就可以听到佢逐渐逐渐咁细，细到我哋耳根都可以接触，都可以接触到。 所以可以，就是练很方便练习一境心。 所以就可以好方便咁样练习呢个一境性。 好像你拖。石头在水上，那心有很大的那个圆，然后变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敏感的眼睛可以看最小的蓝，都可以看到。 咁啊，就好似我哋掉一个石头喺个水一样啦。咁首先会泛起一个好大嘅涟漪啦，慢慢慢慢个涟漪变得越细越细越细。咁如果我哋眼睛系敏感嘅话咧，就有办法见到一啲最微细嘅涟漪。 那一定是要一境心才能够这样。 咁啊，必须有心一境性咧，先可以做得到。 请问以讲解一下阿弥陀佛的身教吗？那阿弥陀佛，佛教不能够，不能够给学生看，真如是不可能的。 咁啊！呢条问题继续问，可唔可以讲？请长老讲解下阿弥陀佛嘅圣教。咁喺佛教入边咧，系冇办法攞真如出嚟俾大家睇嘅。 所以，不过我们可以用方便来了解真如，这个是是应该的。 不过我哋可以通过方便咧，令到人哋可以了解呢个真如，呢个系可以做咁做嘅。 在真如里面，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相方的法， 咁喺真如入边咧，系完全冇矛盾嘅，冇乜嘢相对嘅法。 你思维这种境界呢，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心。 咁我哋去思维一种境界咧，就有办法帮助我哋去了解我哋自己嘅心。 佛教是教我们，我们的烦恼是从外面来的，它是偶然。不是属于心。 咁佛教教导咧，我哋啲烦恼咧系从出边呢度嚟嘅，唔系属于我哋嘅心嘅。 阿含经也是说明那个 白牛跟黑牛，他们没有冲突， 咁啊，《柯含經》咧都有讲各出咁嘅比喻啦。咁白牛同黑牛之间咧，佢白牛同黑牛之间，佢哋本身系冇冲突嘅。 农夫来，那他就是用 yoke， 用那个束缚，用 yoke， yoga 那个 yoke， 绑着他们。 就是广东话也是 yoke， 不是，梵文是 yoke。 他是用什么？那个 什么雷呀、啊？雷。 雷。啊。怎么写？ 梨，梨子的梨。 啊 ，OK。那用雷，所以他们白跟黑就一直冲突， 咁啊，咁啊，農夫咧就用呢個犁咧綁住呢個白牛同黑牛，咁呢個兩個牛嚟就之間就有衝突啦。 那這個犁就是有路花，有路花就是我們的犁。 咁呢個犁咧就係屬於有路花啦，有路花就係我哋嘅犁。 如《大乘起信論》是說明有路花就是從外面漏到心，從心漏到外，所以。两个方向， 咁啊，《大乘起信论》咧就讲到呢啲理咧，好似啲就好似从出边流入我哋嘅心嘅有流法。 所以我们在外面烦躁，在里面烦躁，到处烦躁，那就不快乐。 所以我哋喺出边烦躁，入边又烦躁，所以我哋会唔快乐。 佛就是叫做如来。 佛亦都稱為如來。 梵文叫達塔嘎達。 咁呢個如來梵文叫做達塔嘎達。 達塔嘎達叫做達塔阿嘎達，達塔嘎達就是他在如來來，他在如來去，他離不開如來，離不開如，離不開如就是如來。 咁啊！呢個 如來也是如去，如來如去就是佛。 咁呢個塔塔卡塔可以翻為如來，亦都可以翻為如去啦。咁呢個無論係如來或者如去，佢都離唔開個如嘅。 因為他如來如去，所以其實他在也是不在。 咁因為佢如來如去啦，所以佢存在都可以講係唔存在。 他已經死了，不過沒有死。 他已經離去了，但他依然都不可以說是真正的離去。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 怎麼講？ 沒辦法言語表達。 沒有普通的凡夫，沒有辦法了解。 這個是我們普通凡夫不可以了解的境界。 所以我們用方便念這個咒。 所以我哋通過方便咧嚟持呢個咒。 Gatte gatte para gatte para sam gatte bodhiswaha， 有沒有念？ 就係呢個咒。 中文念切地切地波羅切地波羅僧切地波提娑婆訶，那個意思不太清楚。沒有什麼意思。不知道什麼意思，你問。佛教都什麼意思他不知道。 通常我們心經的最後都會持這個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一般佛教徒你問他什麼意思呢，其實他們都解釋不清楚。 不過佛有意思，這是代表佛，佛的情況就是這個情況，那就恰的恰的沒有意思，嘎的有意思。 不過這個咒語其實是真正代表佛的，它是有意思的，如果我們通過梵文去了解可以得到它的意義。 你有學梵文，嘎德就是那個 幹 past participle locative， 出歌 出歌 past participle 怎麼翻譯 過去出歌 past participle past participle 過去分出歌的中文沒有這個文法。那就是虽然他是在去的过程，去的过程不是真的去。 咁呢個 cut day 咧，喺梵文嘅呢、這個梵文係屬於個過去嘅處，即係講緊一個去嘅過程，但係去嘅過程咧，唔係真係去。 你的心就是也是这样一直去，不过不是真的去吗？ 咁我哋嘅心咧，都好似係一個一不斷咁喐緊、去緊嘅過程，但係佢真係未真係去嘅。 他是在去的过程。 所以佢係喺呢個去嘅過程。 去的过程就是去，不过不是真的去。 呢個喺呢個去嘅過程之中咧，唔係真係有乜嘢退緊。 如果你了解这样去，那就，gate para gate， 你能够去，玩那个彼岸。 如果我哋可以真系了解一个去嘅过程咧，我哋就可以巴拉吉地真系去到嗰个彼岸。 从般若的角度来看，彼岸也是去，也是去，不过没有真的去。 喺呢个波野过程咧，我哋话去彼岸咧，就又系一个去，但系我哋唔系真系去呢个彼岸。 这是佛陀的清观，要了解大乘起行论，这是都是依照这个道理。 呢个就系佛陀真实存在嘅情况。如果我哋要去理解嘅话，就系要去了解个大乘起信论。 咚咚咚，不是真的咚。 喐又唔系真系喐。 我们咚咚咚，不过没有真的咚。 我哋不断咁喐，但系唔系真系真系喐。 没有真的咚，那可以随顺众生，如果有真的动，那不会随对众生。 因为冇真喐咧，所以我哋可以随顺众生。如果我哋真系喐咧，就冇办法随顺众生。 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这就是佛，他是在去的过程，没有真的去，他是已经在彼岸，不过没有得到彼岸。他没有得到彼岸就可以度一切众生，这个不简单。 咁啊，我哋要咁样去了解佛陀嘅境界啦。佢虽然系一个去嘅过程，但系佢唔系真系去咗去边啦。咁佢又到达咗彼岸，但系佢冇得到彼岸。 我们无法了解这种情况，不过念这个咒，用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随顺这种佛陀的境界。 咁我哋冇办法真正去了解呢个情况、呢个境界，但系我哋可以通过持咒咧嚟到随顺咁样嘅一种境界。 所以有的时候学梵文很有好处，让我们了解一些很微细的意思。 咁有時候學習梵文就有一種好處啦，可以令到我哋了解一啲好微細嘅意思。 很多那些咒達阿彌，他們有很微細的意思，不過，只用聲音，這個微細的意思不一定很清楚。 咁其實好多咒喺度 Dharani 咧 ，Dharani 都係有呢啲好微細嘅意思嘅，但係如果我哋只係靠聲音去持呢個咒咧，就忽略咗佢入邊想傳達嘅微細意思。 所以我們學菩薩道就是要了解這種佛陀的情況，我們可以直接思維佛陀的情況。 所以我哋學習呢個菩薩道嘅話咧，我哋就要去了解一種佛陀嘅境界。 那個《阿含經》裡面沒有講直接講這個道理，不過這個道理是很有用。 咁喺《阿含經》入邊咧，就冇直接咁講到呢啲道理，但係呢啲道理係好有用嘅。 其實你背後跟《阿含經》所講的道理呢，就佛教，你看不同樣的角度，就變成越來越清楚。 咁如果我哋可以配合呢個《阿含經》嘅道理去了解咧，咁冇多冇其他傳承嘅教導，我哋都可以了如指掌。 所以漢傳佛教本來就是所有的重要的拜都是配合不同样的看法了解佛法，不是说一个看法对，别的看法不对，这是别的看法而已。 咁啊，漢傳佛教之中有好多個派別咧，就係通過一個唔同嘅角度去了解個佛法，只不過係同唔同角度嘅啫，唔一定有咩衝突。 在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世界，这种磨练特别有用，因为现在很多人变成很极端，不愿意看别的看法，除了他们的自己的看法。 咁啊，尤其喺現代社會咧，這個磨練非常之重要嘅，因為而家嘅人變得越嚟越極端啦。我哋唔願意去睇人哋嘅睇法，唔願意去了解人哋嘅睇法，只係想去宣傳自己嘅睇法。 那所以我們的境界越來越不安。 所以我哋嘅境界都變得越嚟越不安。 因為多半众生已经不接受别的看法，只是接受自己的看法。 因为一般众生呢，就不愿意去接受人家的看法，只是想相信自己的看法。 那这样太危险，因为科学的能力已经几乎没有限制。 咁樣就會咁樣嘅做法非常危險啦，因為科學而家慢慢就可以突破咗好多嘅界限。注意啊！ 今天 就睇心睇心。 還有送送金一點點，送誒波羅波羅蜜心經。感謝。我叫巴拉米卡哈里達雅斯塔姆。Today, that will do it for today. So we have to go to the speakers. We will send翻文，然后一起送中文，好不好？ Bhagavatyai Arya Pragya Paramitayai Arya Avalokiteshvaro Bodhisattva Gambhiram Pragya Paramitacharyam Charmano Yavalokayatisma Panchaskandhastamshcha Svabhava Shunyam Pashatisma Iha Shariputra Rupam Shunyata Shunyata Iva Rupam Rupam Napritak Shunyata Shunyata Iya Napritak Rupam Yat Rupam Sa Shunyata Ya Shunyata Tad Rupam Evam Eva Vedana Samya Samskara Jnanam Iha Shariputra Sarvadharma Shunyata Lakshana Anupana Anirudha Amala Vimala Anuna Aparipurna Tasmat Chariputra Shunyatayam Narupam Navedana Nasamya Nasamskara Navignanam Nachakshu Shrotra Grana Jiva Kaya Manamshi Narupa Shabda Ganda Rasa Sprashtavya Dharmaha Nachakshurjnanadatu Yavan Namanovijnanadatu Navidyanavidyakshayo Yavan Najaramaranam Najaramaranakshayo Nadukha Samudaya Nirodha Margaha Nagyanam Naprapti Naprapti Tasmachariputra Praptitva Bodhisattvasya Prajnaparamitam Asritya Varati Achita varana, chita varana, nashtitva, atrastro, viparyasa atikranto, nishta, nirvana prapta, triadva, vyavastita, sarvasambuddha, prajna paramita, masriccha, anuttaram, samyak sambodhim, abhisambuddha, tasmajnatavyam, prajna paramita, mahamantro, Mahavidya Mantra, Anuttara Mantra, Sama Sama Mantra, Sarvatukha Prashamana Satyam, Amitya Tvat Pradya Paramitaya Ukto Mantraha Tayat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n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gate Bodhisvaha. Now before woman before reciting Chinese, we ask our friend Tenzing to recite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h yeah. From the Thich Nhat Hanh tradition. Okay. Mm-hmm. In Plum Village. The inside that brings us to the other shore. Avalokiteshvara, while practicing deeply with the insight that brings us to the other shore, suddenly discovered that all of the five skandhas are equally empty, and with this realization he overcame all ill being. Listen, Shariputra, this body itself is emptiness, and emptiness itself is this body. This body is not other than emptiness, and emptiness is not other than this body. The same is true of feelings, perceptions, mental formations, and consciousness. Listen, Chariputra, phenomena bear the mark of emptiness. Their true nature is the nature of no birth, no death, no being, no non-being, no defilement, no purity, no increasing, no decreasing. That is why in emptiness body, feelings, perceptions, mental formations, and consciousness are not separate self-entities. The 18 realms of phenomena, which are the 6 sense organs, 6 sense objects, and 6 consciousnesses, are also not separate self-entities. The 12 links of interdependent arising and their extinction are also not separate self-entities. Ill-being, the causes of ill-being, the end of ill-being, the path, insight and attainment, are also not separate self-entities. Who ever can see this no longer needs anything to attain. Bodhisattvas who practice the insight that brings us to the other shore see no more obstacles in their mind, and because there are no more obstacles in their mind, they can overcome all fear, destroy all wrong perceptions, and realize perfect nirvana. All Buddhas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y practicing the insight that brings us to the other shore, are all capable of attaining authentic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Therefore, Shariputra,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the insight that brings us to the other shore is a great mantra, the most illuminating mantra, the highest mantra, a mantra beyond compare, the true wisdom that has the power to put an end to all kinds of suffering. Therefore, let us proclaim a mantra to praise the insight that brings us to the other shore. Gate, gate, para gate, para sam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 gate, para sam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 gate, para samgate, bodhisvaha. 阿弥陀佛，那个中文明天我们诵，因为时间的关系，Chinese we recite tomorrow. And we recite the first thing, the beginning, Okay. Okay. 太宗隨喜供養長老同法師。